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 别人用目光雕琢着 天涯海角， 但愿这城市带给你自信，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是俊杰，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 FM 98.2，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 你还好吗？音乐国事声音，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982，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朋友，我说，哎，你快一点帮我想想端午节我要分享一些什么歌曲给大家呀。他想了一会儿说，端午节有什么歌啊？谁会专门为了端午节听一些歌曲啊？我说，那你端午节都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他说，旅行吧，短途的，或者就是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在北京到处走走逛逛，也蛮不错的哈，无拘无束的。我觉得他这段话对我有点启发。是啊，为什么一定要有契合于这个主题的歌曲呢？我今天想和你听一些非常适合一个人短途旅行的歌曲。原来的你是不是挤着公交地铁匆匆地赶到景区，然后在人潮如流的标志面前照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然后又赶往下一个景点去加入另一波人潮当中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旅行是另一种形态的花钱买罪受，其实呢，他们只是没有领悟到旅行的真正意义而已。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满足一些自己的小小愿望，让自己能够慢下来欣赏一下路上的风景，花一天的时间走在湖边，看着接天碧叶和映日荷花，感受一下湖上吹来的仲夏和风和夹杂着湖水清新的味道，或者是坐在石墩上和湖边纳凉的老伯一起听他收音机里的那些昆曲，或者是收音机里面的朝夕音乐，脑海里面浮现牡丹亭里醉生梦死的故事。要么就干脆躺在沙滩上，将脚伸到水边，使劲地伸个懒腰，让浪花轻柔地拍打脚板，看着天上的白云，听海风和浪花在细语，或者就干脆泡一壶清茶，在自家的阳台上面关掉手机和网络，捧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给自己一个清幽的下午，让身体和夏风缠绵，让心灵和思想对话，给自己一个身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假期。所以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样度过了这三天的端午假期呢？你可以来给我留言，分享一下你的三天美好生活吧。但是在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在今天晚上看世界杯的比赛之前，不如就跟着我一起走到哪里算哪里吧。 我梦见那列火车缓缓地缓缓开着，在我的身边， 记得反省。我站在他的身边，沉默如海的冬天，火车已开了很久， 那首歌来自胡不一，叫做《再见了少年》。当我们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才发现那么绮丽的风景、诱人的美食、独特的风情，也不过是那个地方的人习以为常的事物。我们从自己的世界去到别人的世界里，流连城市的霓虹，追赶拥挤的人潮，感受我们的世界里没有的新鲜事物。旅行是一个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然后由那份不熟悉慢慢的变成喜欢、迷恋、不舍的过程，由刚去到的一无所知到离开时的意犹未尽。我们从面对陌生城市的迷茫到喜欢这个城市的魅力，也就是一个渐渐熟悉与了解的过程。有的时候了解一个城市，好像是这个城市的所有的声音都灌进了你的耳朵。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Sound Like Somewhere。 现人总是喜欢游览自己未曾见过的奇特风景，体会不一样的人文风情，对一座城市熟悉了，站在城市的中央就不会再感到迷茫和害怕了，即使是你一个人。在自己通过了了解和慢慢熟悉的城市里，也就不会觉得孤单和寂寞了，因为熟悉不再害怕。当你也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死亡的时候，它不过也就是一个你没有去过的世界而已。在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让我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当我们走出去，知道了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知道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渺小的时候，也就知道了生老病死，不过另一处我们未曾见过的风景罢了。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寺庙，正如寺庙里面的香火一样，不管多虔诚，总有燃尽熄灭的一天。当这些香火化作浮尘，它愿与不愿，生命的尽头就在那里。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晚上的时间陪你一起入睡。如果想来找我的话，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沟通互动。下一首歌来自于李志，叫做听妈妈讲的过去的事情。你已经听到这首歌的前奏部分，在我说话的时候已经淡淡的响起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童声来自于李志的侄子，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男孩。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听到的那首英文歌叫做 In the Middle。

walls are turning yellow like a smoker's tooth. Cold as a call girl's smile in a phone booth. Baby pigeon starving on the side of the roof. And nothing's changed.Sometimes words don't say enough. Sometimes silence is too much. You're too close for comfort, but too far to touch. And nothing's changed.Shining in the playground, water still running like a greyhound. My head's still drumming when I lay down. Nothing strange. Still wrapped around the same town, like two little stones in a coke can. Like two lost kids at a fairground, and nothing's changedringing in the dead of the night. Drunk man singing in the morning light. You're too brave to fall, but too scared to fight. Oh, and nothing's changed. 天色微凉，谁能逃离人海茫茫？像条沉船一样，满目苍苍，趁着时间尚早。 Thank you. 能阻止天色微凉？谁能逃离人海茫茫？像条沉船一样趁着时间上走，静静忧伤，等待像有所期待，瞬间忘记了悲哀，无处掩埋，等待无所谓存在， 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叫做等待戈多。王小波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是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儿。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未来，我不知道是为了寻找还是为了遇见。我每次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觉得天地寂静。我现在想想啊，我之所以喜欢一个人去旅行，就是希望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踏上未知的旅程的时候，能够一个人独自承受和解决一些路上所遇见的困难。如果学会去面对，学会去应付那些人生的旅途上终究会出现的困难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难以面对和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想我能够乐观地面对，比慌忙的逃避要来的实在很多。我们一起背上行囊，去发现大千世界里面的渺小自己吧，去发现那些命运里早已经注定的无法逆转的现实，从自傲变得卑微，从浮躁变得冷静。你会发现在这个旅程里面，自己因为渺小而强大，因为卑微而崇高，因为冷静而笃定，因为乐观而豁达。那些原来在我们难以面对的人生当中，不过是人生的旅程里无法释怀的固执和宽容隐忍的矜持。这些都是一些喜闻乐见的东西啊，薛明媛，喜闻乐见。 只要星期五可以漂流在只要星期五的无人岛，我想我是鲁滨逊，漂流就要漂流，却忘记是深深满足我。不准别人发现，不准世界误解。当你若无其事登上我踩着我的无人岛，成了你的无人岛，没有养鸟与海鸟，或者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星期五。孤独的王子，骄傲的鲁滨逊，带着绝望的王冠脚踩着我。我想我是鲁滨逊，漂流就要漂流，却忘记是深深满足我。不准别人发现，不准世界误解。当你若无其事登上我踩着我的 刚刚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来自魏如萱，叫做没有星期五的无人岛。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每天晚上和你见面。这个假期今天晚上在我说完话的时候就要正式结束了，我好像是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就把这个假期慌忙地抛在一边了。这个假期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去了哪些地方呢？有哪些可以值得纪念或者怀念或者留恋或者保存的东西呢？都欢迎你来找我，给我留言，给我分享哈，然后我就在节目当中用声音的方式帮助你保存这些美好的生活记忆。以上呢就是今天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还是不是要看世界杯的比赛，如果你要看的话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听完节目赶快去看吧。那如果你不看的话，还是希望你能够早睡，因为明天你就要返回工作岗位了，要保持一个十足的精力啊。最后一首歌叫做Something to say， 有些事情要告诉你，非常美好的生活哦，拜拜。